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天气预报显示，下周北京的最高气温就要达到18度了，天气暖和了，大家可以骑车出游。首先去西北边的昌平看看。说到昌平，就不得不说13陵水库。现在水库两边的树都已经吐出了嫩芽，天气不错的时候骑骑车看看辽阔的湖面，心情也会变好。此外，通州大觉寺也都有不错的骑行线路。再去甘肃省河水县看一看，那里有世界上第一条高速公路秦直道。当地政府近日宣布，正在对这条古道进行修缮保护，未来将向公众开放。这条秦直道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12年历时2年半修建的军事交通工程，从陕西咸阳到内蒙古包头全长700多公里，全部是用黄土筑成，穿越平原、山地、草原和沙漠。随着天气逐渐变暖，西藏林芝的桃花逐渐绽放，桃花观赏的最佳时节大约是在本月15号到4月20号，到时候粉色的野生桃花将开满山谷。西藏正在推行东游西藏景区免票政策，将持续到4月30号，期间全区的115家 A 级旅游景区将继续免费为所有游客开放。再来看看境外旅游方面，每年的3月15号到4月15号是日本的樱花节，从南到北，日本各地的樱花将逐渐绽放。根据最新的樱花盛开时间预测，东京、名古屋和大阪等地的樱花将率先开放，最适合作为赏樱的第一站。接下来是一条北京的活动。昨天下午，2018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半程马拉松预报启动，正式比赛将在4月15号鸣枪。北京半程马拉松，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北京跑，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路跑赛事，更是北京唯一的公路半马赛事，因此每年都吸引着大批跑友，参赛名额每年都是一票难求，所以今年主办方将继续采取预报名加抽签的形式，决定最后的参赛名额。据了解，本次报名时间将一直持续到本月16号，也就是本周五晚上的12点。此外，作为赛事的亮点之一，家庭亲子跑也已经启动报名，大家可以关注赛事官网、北京跑微信公众号或北京国际长跑节北京跑微博，了解报名具体的内容和要求。记者从多家社会监测机构了解到，明天国内成品油零售限价将开启新一轮调价窗口，届时可能因为幅度不满每吨50元而遭遇年内的首次搁浅。再来关注一条和手机有关的消息。加拿大的一项最新研究发现，令人上瘾的智能手机应用和功能都指向人类渴望与他人互动的意愿。对手机上瘾者，不是厌恶社交，而是太热衷社交。因此，研究人员建议手机上瘾者关掉各种推送开关，并制定合理计划，定时查看手机。学校和家长也应该引起足够重视，与那些对手机上瘾的青少年多交流沟通。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14点04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本市是晴到多云的天气，地面在弱复合区的控制下，大气的扩散条件比较差。下午呢有中度到重度的霾，晚上还有轻雾或者是雾。外出呢，请您做好健康防护，驾车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昼夜温差呢也比较大，还需要注意及时的调整着装。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有中度到重度的霾，北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者是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五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接下来马上进入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876，今天咱们的主题啊叫做虫虫特工队。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 家有多大？可以面朝大海，背依高山，可以麻雀之体，五脏俱全，可以居高远眺，观云望月，可以花香鸟语，前庭后院。家无关乎大小，只关乎生活。住在876，有家有爱，好生活。 欢迎各位来做客，这里是住在876，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嗯，各位好，我是王维。 今天咱们又到了一个学习的时间了啊，来我们微观的看一看我们身边的这个世界。 嗯， 除了我们的存在，除了那些大一点的动物的存在，还有很多小动物也在我们身边待着， 而且这些小动物经常在您家的厨房出现。 今天介绍的这几个小动物啊，真的是特别的常见。 嗯， 但是吧，你要把它放大了看吧，估计您都不认识。 哎，不一定哦， 就这真的一个都不认识，就放大了看一个都不认识，或者说你把它的名说出来，您都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俗称可能知道， 俗称可能大家都知道啊。今天要不咱先介绍今天的两位嘉宾、啊、 好的， 这个今天是算是虫虫的队长啊， 特工队的队长，虫虫特工队， 就整个这特工队啊，全是他们组织的啊，一块带着他们来的。而且呢，今天带着这些虫虫还都算是比较贪吃的，这个我们家的引号的小偷哈、啊，老是偷吃咱们家的东西啊。我们首先请到的是郑阳，自然摄影师，微信号博物旅行的创始人，佳能十佳摄影师，漫富图签约摄影师，腾龙签约合作摄影师，欢迎郑阳。 听众们大家好，主持人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博物文化的特约讲师，中国原生鱼这本书的作者罗浩，欢迎罗浩。 哎，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哎，我是副队长。 对，哎呦，我还以为您是队长呢、啊。 对，这是队长。 今天呢，想要看一看我们这两位队长带的队伍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直接回复一个字儿叫“虫”啊，一个字儿“虫”，虫子的“虫”。今天带了几个队员过来呀、啊？ 带了一串儿。 是 六位，六位 。不过有一位咱没看着，颜值最高的那个可能今天没看着，回来咱们补上。 好， 先看着了，五位啊、 嗯， 而且吃的好像都不一样，但是人家吃的可健康呀。 对， 是吧？有吃水果的，有吃谷物的， 基本上咱们吃什么，他吃什么 啊？ 谷物、蔬菜、水果全都占了。 是是是， 多亏冰箱里没有，要有的话真是无处遁形了。 嗯， 哎，咱先说吃什么的呀？ 嗯， 咱先说吃水果的还是吃谷物的？ 咱先聊一个最多的吧，最常见的 啊， 就是这个吃米的 啊、吃米， 主要是吃米。 哎，对。 但其实除了米之外，和其他很多东西它都吃。 哦、 就是我们一般情况下，在我们家里的这个米缸里能发现那种小蛾子 啊、 但是呢，可能经常发现的它有几种形态，一个是这个小肉虫子，这个蛹。就是褐色的小蛹，还有就是满屋子飞的这种小扑棱蛾子。 嗯 嗯，它的名字叫这个印度古鸣。 哎，鸣就是鸣蛾， 鸣蛾的 是可以说是这个林氏目蝶也是一大类、蛾类里头一大类。 嗯， 是鸣蛾。这个鸣蛾的特点呢，基本可以总结为基本都是尖尖的小尖脸儿， 小尖脸儿、 小尖脸儿。长得都是小尖脸儿。 哎，放大了看倍儿漂亮。 嗯， 真的吗？ 哎，我给你找找。 哎， 大家可以发虫啊，您就能看着了。 因为我记得在小的时候，那时候在米缸里头， 哎， 米缸里头会有的时候它可能会自己变成不，应该是先是虫子， 对， 然后再化茧成蛾，然后飞得满屋都是，然后身上经常会有那种银色的粉末。 嗯， 就你如果一拍的话，手上全是， 就是、那个、 会有， 就是那个。 所以那没办法，一般都得晒米。 对， 把你拿出去去晒，把这些都摘出去， 咱们今天说的其实这三种咱们小时候全晒过， 对， 晒过米，晒过面，晒过豆 、 对吧，咱们都应该都有过这种经历，这是应该小时候算比较重的体力劳动了。 它是自生的吗？还是因为你想家里的这个米它本身跟外头基本上是隔绝的， 怎么说呢，现在就是咱们说家里的这些跟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小的虫子吧，基本上它的来源现在不是特别好 确定 了，确定， 对， 因为它基本算是随着咱们这个航运贸易啊一体化呀，这个交通的这个发达，它现在是散的哪儿都是， 对 啊，基本全世界有人的地方基本全有它，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你买回这米里头可能就有，只是带着是卵，我们看不到不知道，或者是说您那个自己这个本身袋子呀包括包装密封不好，然后它可能会从您的窗户啊或者各个地方钻进来，这个都很难说。 咱们就说这个印度古茗，它在咱们国内吧，在中国这个国内这边基本上是从南到北从西到东全有分布， 长得都一样吗？ 都一样 啊， 这还但是有趣的是一点啊，它叫印度古茗，中国都分布，但是咱们中国离跟印度接壤最多离得最近的地方 没有， 反而没有，就是西藏地区。 是因为冷吗？ 高海拔， 高海拔活不了 的地方，它还是不太适应，其余的省份都已经有发现了。 这哥们儿既然叫印度古茗，就是从印度来的是吗？ 这个就牵扯到咱们一个命名的问题， 对，它是模式产地， 模式产地或者模式种是在那儿定的种， 就是这个这一只标本最早的定种的这一只标准是在那边抓的，所以呢就按那边的名字来命名了。 那比如说你们二位发现了一个，哎，都没有啊，哪儿都没有，就是没人见着的，您两位发现了， 可以 就以您两位的名字命名。 对啊，可以叫罗 正阳罗， 正罗氏， 正罗氏，罗正氏都行。 原来名字是这么起的，我以为就跟那个什么几号台风似的，然后所有人都起名，然后他有一个库，每次都从那库里随机的拿一个，好就叫这个。 有一定的规则，最早这个双名法是林奈创建的嘛， 对对对， 它是用那个拉丁名的拉丁文双名法嘛，它基本上是有的是会有表明它的产地，有一些会就是形容它的这个形态特征，但是很少有这个命名力，很少有形容它行为的，这个基本很少，主要是外形特征、产地这两种，有一些是后面还会带姓氏。可能是为了纪念谁啊，就是这样，基本上是这三种吧，命名法。 对， 这个蛾子它主要吃的就是米和面吗？还是说，哎呀，这个如果有的话， 它还真不吃面。面专门有人吃。 对，它吃米， 它们生态位不太一样， 分的真清楚。 吃米呀、 谷类，其他的谷类也都吃 呀， 豆子呀， 谷类，它基本都吃。 那比如说家里，因为我记得小的时候，像咱们可能都有家里，比如说好了换季了，衣服毛衣什么要脱了，得放樟脑球， 对 啊，得放里头熏着，说要不然那毛衣容易让虫子咬成窟窿， 会的， 跟这个不是一个吧？ 那 不是 干的，是 那个是， 咱们可以回头再说它， 那个是单有一种， 对那个 家里的小朋友真多， 哎，这印度古茗怎么能防防它呢？它怕什么呀？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东西了，有的时候您真不知道它哪儿来的， 这个、 感觉有些东西放的时间长了，它就自然就出来了。你找吧还不好找，它不像那面虫似的哈， 无孔不入。 哎，真的是， 这个就是因为，它还很厉害，尤其它的幼虫还是很厉害的。它有一个，它是可以把咱们那个，比如咱们原来装米啊，会使一些布袋啊，最早是布袋，或者说使一些那个。纸质的那种口袋呀、它可以咬穿了。所以拿那个防它呀、基本是没用。 纸的、布的、塑料的都没用。 它可以咬穿。 现在就是玻璃的还可以。 我们建议是还是放在密封比较好的玻璃器皿里。 或者金属的。 我们有一个小窍门，就是比如咱们家有小宝宝啊，吃完那个奶粉那个罐。 拿那个。 那个存米是比较好。 哦。 目前发现那个是比较好。 是不怎么长虫的。 那这哥们儿是只吃大米呢，还是单反米类，什么大米、小米、黑米、黄米的全吃？ 谷物全吃， 瓜子、啊、 基本上是这样， 瓜子也吃、啊。 最夸张的是猫粮、狗粮他都吃。 对。 如果存不好的那一袋剪开了那一袋大狗粮，他们会买的比较大吗？ 哦， 这狗饭量可能比人还大。咱们现在米可能都不买那么大袋的了，是吧？ 哦， 就是小包装了，那个保存不好也会长它长这个所谓的米虫，印度谷物。 我觉得可以聊聊这个东西的主要的就是识别特征，就是如果您发现了什么样的状态，哎，就是家里这个肯定是有这种谷鸣了。 哦， 它基本上见到这个蛾子就可以去厨房扔米了。 嗯，而且一般我原来小时候有一个爱好，就家里米如果生了这种虫子，我会把它里面的东西挑出来。 嗯， 就是因为如果你家的米生了这个虫子，你就倒了吧，因为一个是它那个味道会比较糟糕。 嗯， 另外呢，就是这里面的这个谷鸣的这个粪便，你清理不干净，所以就干脆就倒掉就好了。然后剩下的呢，我就会把里头的毛毛虫啊什么的捡出来。然后呢，喂个鱼啊，喂个鸟啊，都是非常 好 的 优质蛋白质， 优质蛋白质， 算是回回本回回血，要不全赔了就。 另外呢，就是如果发现它还有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你发现你的那个你们家米缸里突然出现了好多像被这个丝状的东西给粘结住的，这么一团。嗯，然后那个米还往下耷拉着，就是这么一团，因为这个呢，就是这个印度谷鸣的勇士。嗯，它在里面，是拉丝，然后作用，嗯，所以一般见到这种情况呢，就基本上您这缸米就差不多了， 基本没法要了。 对， 我还不像面跟豆可以挑一下， 对， 这个基本没法挑了。 也是，就是我们现在可以防范它，因为毕竟咱们这个东西是吃的嘛，你不可能用一些药物啊或者什么，那就相当于咱们把食物也污染了。啊，低温是 刚才咱们说，对，就是到 或者说是 它不太耐低温 保存，密封、 对密封的金属 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玻璃金属的低温，因为可能在家里不太好实现， 对， 就把咱们家里这些就是偷吃粮食这几种，实际上都是比较怕高温跟低 温的， 但是在家里并不是特别好操作。 嗯， 咱们的粮库就是储备粮的，或者咱们存放大宗商品的粮库， 嗯， 是有一些是有低温条件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些虫害。 那我再加一句，我记得前一段时间家里的那个米， 嗯， 也是它长虫子， 嗯， 但是好长出来那些虫子，全都是那种小黑虫子， 哦， 然后前面那俩牙，就能明显看前那俩牙是能这样的小黑虫子， 嗯， 咔咔咔咔咔吃米的那种， 那是我们另外一种，嗯 啊，今天讲吗？ 讲， 它有一名字， 嗯， 可爱吗名字？ 名字不可爱，挺霸气的， 是吗？ 一听就是一悍匪的名字。 天牛 叫巨骨道， 巨骨道 道是那个侠盗的道， 对对对， 盗窃的道， 盗窃的道。 嗯， 巨呢还是那句子的巨， 对， 骨是谷物的谷，巨骨道， 嗯， 俗称道虫。 哎，应该就是刚才花花说的这个， 对， 是吧？ 反正名字就听着就透着坏， 哎， 是吧？ 这个倒还经常见， 这个在 米里哈，面里见， 在面里见的 面里多， 就 米里也会有，米里也会有，但 是有一个特征，这个咱们就说到这两种虫子跟米虫、面虫最大的区别了， 对， 就是它们的食性不一样， 嗯， 面虫这种巨骨道，我们管它叫粉食性的昆虫， 嗯， 所谓粉食性就是说。它牙口不好， 对， 整粒儿了，它嚼不了。 前面那俩那大牙它还不好， 它爱吃这个就是粉状的， 粉状的。 这个在自然界中呢，生态位不一样， 对， 就是牙 待 的 地儿不一样。嗯， 先吃一遍， 哦， 啃成沫沫的，再来。 哦， 在家里呢，那咱们人类实际上就给它把这个便利提供了， 嗯， 咱们把整粒儿的就给替人磨好了， 嗯， 所以呢，它感觉到可能你就是请它来吃， 嗯， 那我就不客气了。 嗯， 这些这它是从哪儿来的呀？ 其实同理可证。都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买过来的时候没有发现。 我们已经不太敢确定，就是咱们家里是哪儿来的了。 对， 但是它的模式种是在苏里南发现的。 嗯， 它的这个拉丁名的学名就是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 爱吃大米的虫子， 从苏里南来的爱吃大米的虫子。 对， 它这个名字后面最后的那个后缀就是 L I N N E。 就是林奈的意思， 也是林奈命名的。 这个是正经，是林奈老先生，林老先生 对 亲自命名的物种，根据标本苏里南奈的标本命名的。 对， 嗯，这。哎，那我再多问一句，就比如说好了，那个可能你买的那个米或者面里它本身就自带、 对， 因为你比如说家里吃的那些，就比如说如果人口少的话它消化力比较低，那它自己夸夸夸夸夸就自生出来。那我就想问，比如刚才咱们说那蛾子，包括咱说这稻，他们俩是自花传粉的呀，还是确实得交配呀？ 需要 也是需要交配。嗯，然后但是呢，就是如果您这个家里被感染了，这个虫子它肯定不只是一只，肯定不只是一只， 一家子 。所以而且它在，关键是这些就是爱吃米爱吃面的这些小虫们都有一个特点，就是繁殖周期极短。还有就是它整个的这个就是生长周期也短，所以 成虫的生命周期就短， 对， 一般都是 几个月，就是整个成虫是几天，但是整个这个周期可能就几个月就全完成了。所以您经常会发现，就是你打开米缸或一打开面缸，什么样的状态的都有，所以这个呢就可以充分的来体现出它的极强的这个生存能力。而且呢，现在像这些种虫都是在全球遍布的， 对， 所以它已经成为一个全球入侵的这种昆虫了。 也是，它如果在家里的话，基本没什么天敌， 没有什么 发现， 除非人发现。 剩下的它就自由自在的生活着了。 对，而且家里的条件也都非常的适合。 而且它这个昆虫就算在大自然中，最早的大自然中。也是靠这种繁殖策略去生存的，就是快多，就是要靠这个 以量取胜， 因为它本身就是它的个体体量很小，就是抗击这个大自然的外力啊比较弱一点，所以它就要靠这个快速的繁殖，大量的繁殖去保证这个种群的延续， 所以计划生育还是很重要的。 对，这个大量的繁殖也是昆虫得以现在繁殖下来的一个策略，它就是靠量取胜， 就像蟑螂似的。 对， 好啊，今天咱们聊的是这个会偷盗的虫虫啊，当然人家不偷钱，不偷别的东西的啊。回来咱们再聊那些偷钱的、偷衣服的什么的。今天咱聊的是偷吃的啊。 对， 刚才聊了两种偷谷物的，一个是偷那个大米， 对、 啊，叫印度来的啊，叫印度谷鸣，还有一个呢是就是面虫，我们所谓的就是在面里边经常能看见那小黑点点， 小黑点， 人家也有专业名词，人家叫从哪来的。 苏里南 来的， 苏里南来的爱吃 大米的虫子， 爱吃大米的虫子， 巨骨稻 叫巨骨稻啊。还有一个，这是叫，这就更名字竟然跟大象的那个象字是一样，人家叫豆象 啊。 但是这乍一看，真的像特别小时候的蟑螂，真的可像了。 哎，但是它身上这翅膀的颜色，我觉得还是挺漂亮的。有点波西米亚风啊！大家想看的话，这个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虫一个字啊，虫您就能看见一长串。今天这个整个队伍我们都拉出来了。 对，前头那两只不是啊， 前面那两啊，对， 最上那两只不是， 那队长 、 啊、今天带着他们过来的。说说这豆象呗啊，我们看到的图片是在这个红豆里边待着呢，而且好像是在红豆里边是刨出一家来，然后他就在里边。待着了， 那是晒虫的状态，您看到那个？对， 那 反正咱们都晒过。 对， 反正刚才咱们说了三种，反正我们小时候都晒过， 都晒。 但晒的方法还真不太一样。咱们晒米晒面是基本上是比较麻烦一点，因为得拿手挑。 对， 晒出要么它就高温就飞走了， 对， 要不你剩下得拿手挑肉虫子。这个豆咱们相对省事儿。一般你个抖一筛呀、一般这个容器 就都出来了， 一般会上在那个咱们叫大篦子上， 对、 一筛一有风或者一吹或者吃之前一泡水，那空的自己就浮上来了 、 这个相对要省事一点， 简单一点， 因为米跟面没法泡，米跟面一泡就和了、就和了面了哈。 哎，这豆象看着感觉跟长翅膀似的，是不是一晒人就飞了？ 那这可以飞， 成虫会飞， 成虫会飞， 对，然后呢？豆象呢，其实它就是一说这个象，可能就是刚才跟夏明说的是想到大象，但其实呢，它的有一点的这个形态特征比较像，就是比如说它的这个在这个吻部前端，就是它的我们常说的就是有点像那个大象的鼻子一样，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象鼻虫，但是它又不是象鼻虫那一颗的，

小微答题开始了。如果全国的电视机每天少开半小时，一年可以节约多少度电？ 不知道。 70亿。洗一次澡平均需要耗费几升水？ 不知道。 60升。 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不仅有各种环保知识、环保妙招，还有趣味的微蓝北京环保公益活动邀您参加。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三月踏青北海边，群岛春烟流入眼，不因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先拍红星枝头春意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房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闻一光过半耳边。 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家很理性，位置朝向，面积挑高，家更感性，风格布局色彩装饰，两种角度，两个声音，两点开始，一档关于家的节目，北京文艺广播，住在八七六，舒适有温度。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住在八七六，各位下午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威。 平时啊，我们主要就聊一聊家里边的装潢啊、设计啊、买房啊、装修啊等等等等啊。今天咱们聊点不一样的啊，这周二的时候我们就带点新鲜事儿。今天咱们聊的其实也是家里边的，家里边的，不管是不请自来的也好，还是一直就跟我们住在一起的也好，反正家家户户肯定都得有这东西啊。我们总结了一下，今天叫做这个虫虫特工队啊，而且这些虫呢特别贪吃，都是偷偷的啊，吃您没吃着的也好，或者是吃您剩下的也好，反正吃的都是这些。这个大家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虫这一个字儿，就能看见今天咱们虫虫特工队啊。刚刚我们说的是前三种算是吃谷物的， 对， 吃粮食的吧， 米面豆、 吃粮食的、 吃 干粮的， 对， 吃干粮的看着也不那么壮啊， 对， 也没有说吃的特别胖似的，反而是吃蔬菜的这些看起来都挺壮的， 肥美一些、 很肥美啊，看着这个胶原蛋白鼓鼓的哈、咱们先挑一种来说呗，好不好？ 好， 先挑这个叫豆野明。 豆野明、 听着像是一地名似的， 听着像是一诗人啊， 有一点啊， 小豆野明， 反正他也是经常见， 嗯， 尤其小时候看见他们，会觉得哎呦吓一跳，说帮爸爸妈妈你摘那个豆子的时候， 对 啊， 干过活的应该都见过， 对对对，里边一般都会有这个， 他替代了这个豆的位置。 是 特别有意思。 嗯， 我们小时候都应该是 都见过， 都给家长摘过，咱们叫扁豆，咱们这边叫扁豆，南方叫菜豆 。 后来统一被饭馆统一成四季豆了。 对、 我曾经迷惑了很长时间，这个四季豆是什么东西？后来才知道就是咱们吃那个扁豆哈。 一年四季都有吗？ 对，原来咱们那个一般就是焖扁豆啊，扁豆面呀，小时候经常做家里，你这就会给家长摘嘛，两头一掐一担， 一夹丝儿， 中间你会把它 掰吧， 对吧？咱们要求掰开，有时候一掰开，你就能发现掰出一大绿虫子了，对吧？那个就是它的幼虫， 豆野明君， 豆野明， 那还是个幼虫， 是幼虫。 因为一说这个名的话，刚才我们说印度古名，这是属于一个科的东西，都属于名蛾，都是一种名蛾， 就是它的后期都是能起飞的， 对，都是可以成虫的，都是一种蛾子，只是大小个体差异比较大。 咱们今天说的这几种蛾类好像都是名蛾， 都是名蛾， 它这个名蛾类的主要是爱吃一些谷物啊，它的幼虫主要是吃谷物啊，吃果蔬啊。是这是它一大类的特征。 要不然北京有一句话就是叫幺蛾子， 就是说原来它是那样的、 老小是吧， 是，然后它就起飞了。 其实对于蛾类的，就是蛾子，人们对他们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因为大家可能一提蝴蝶都是比较开心， 是 啊、好看，但是一提蛾子就是往往就是幺蛾子，都像另外的一类词语，就 不太美好哈， 不太美好。但其实呢，世界上的蛾子只有一万多种，但是世界上的、这是世界上的蝶有一万多种，世界上的蛾子大概有10万多种，所以呢，而且它大部分都在夜里出来，都是夜行性的这种有趋光特性的这种昆虫，所以呢，说白了是我们不经常见它们，所以呢，这种呢就算离我们很近的蛾子了， 哎，那像这哥们儿是打小就是被妈妈抛弃在的豆子上边，然后随着这豆子就长大了， 真不能叫抛弃， 对， 这是浓浓的母爱啊， 对， 哎呦， 特意给吓着了， 很有营养的温床， 对啊，这直接就生在，比如说这要跟人打比喻，就直接给生在蛋糕边上啊， 对， 哦，就是生的时候脖子就 挂了一饼， 这就是它的食物，它的卵就产在这个咱们叫宿主植物上， 哦， 它孵成幼虫时候就直接钻到这个豆荚里，咬一个洞。咱们最好的区别方法是，现在其实你要买这个扁豆，可能受这个虫害的少了。因为可能有更好的，现在有的生物防治方法， 对， 储存方法。原来咱们见那个扁豆上带一个黑黑的， 一个洞， 黑点的也好、 肯定有 洞的这一块的很多、就是那一块你掰开了，里面就有时候能看见虫子屎，有时候就能看见一大虫子， 有小有大。因为这个它其实这种名额的话，它也是从小毛毛虫慢慢的吃蜕皮吃蜕皮吃蜕皮，经过四五次蜕皮以后，然后呢化蛹了以后，然后再变成这个成虫飞出去，每一代都是这么一个过程， 对， 所以呢你能看到那个这在豆里面有大大小小各种各样的这种这种豆野明的，就是不同龄的这种这个幼虫， 我管它叫迭代发生， 迭代发生，对， 好好好，那咱们说了这几种，我有俩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它们的生长周期，就是说，好，从下了它，然后到最后它走了，屁了，这个周期大概有多长时间？ 咱们说这几种的不太一样， 对， 有的反正短则七八天。十几天、长则呢可能有 几个月 一两个月。 一两个月、 也就是这样、 但是他们都是一个状态，就是快，尽量的快。 就是多，就是 对，尽量的快。 就是那个人海战术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几种它本身它身上不带所谓的毒素啊、病菌啊、传染病啊这些。 不带。这些倒是没有听说。 没有。他们主要还是危害咱们的所谓就是果实。主要是跟咱们抢吃的， 对， 这是他们最大的危害了。 您说可能吃这个营养应该是10， 对， 他抢走了一， 没有，他抢走的是9，他吃完了咱就没法吃了， 基本就都得到了。 对，那就还好，因为我前一段时间，昨天还是前天，我看了一篇报道，然后说要提醒很多人要注意，好像是在美国还是在新西兰，我忘了，就是孩子在草坪上玩。然后玩的时候呢，就从地上捡起了一个虫子。那个虫子长得可可爱了，因为那上有照片，拿在手里这么大个儿。然后就特别像是一个长得粉嫩粉嫩的一个虫子，但是后背像是背了一个甲壳，那甲壳特别像咱们小时候弹敲的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就是那种 扬琴啊。 特别像，哦，长得好可爱。然后那个胖乎乎的白虫子，然后粉嫩粉嫩的。然后给家长看了，家长看完了以后当然就崩溃了，赶紧带这孩子去看病，当然那个名字我没记住啊。后来呢说为什么要带孩子赶紧去看病，说这个虫子呢本身没有问题，它也不会咬人也不会什么，但是呢说这个虫子是世界上所有这些动物当中唯一一种它是在身体里可以寄生霍乱这种病的，就是这种霍乱的病菌是寄生在他的身体里的，他自己没事儿，而且霍乱的基本上是比如说口沫啊，或者说那个肢体接触啊，就有可能传染你，所以赶紧带孩子去看这种病，说因为寄生，所以太可怕了。 有一些是会有这个情况，但是咱们今天说这个这几种还好， 对， 还好。 但是他们其实也会被一些东西寄生，比如说我们上次说的那种现在用于园林中的这种 小蜂类的 聂小蜂，然后都会普遍的寄生这些鳞翅目的害虫的幼虫。这个害虫我是打引号的，因为对人有害，所以它叫害虫。 这也是生物防治的一个方法，还是靠这个。 对， 来吧，怎么都觉得今天介绍的这些啊，为什么我们特别亲切的给叫他小偷还打了个引号啊？其实我觉得这些都还是蛮可爱的， 对， 而且蛮健康的， 嗯， 对不对？现在咱们提倡健康饮食，你看吃的这些全是人家吃的这些，名字又这么好听，像你说的跟诗人似的，是吧？豆野明，对不对？多好啊！这哎，豆野明，那这个豆野明是只吃豆吗？ 还是豆科的， 只吃豆， 就是豆科的都吃，什么蚕豆啊，什么 蚕豆 啊，什么对都吃， 对豇豆，就算这些全都吃。 哦， 而且只吃鲜的，不吃干的， 腌了的也不吃啊。 呵， 那就口味太重了。 您这热闹， 来，咱接下来 再说说这个吧，叫 陶 铸 明。听更是 都挺好的， 这像一诗名。对，窦野明写的《陶铸明》啊，跟陶渊明就差一点。这陶铸明，这个因为他这名字是桃子的桃， 对， 这肯定就是吃桃子的呗， 对， 是不是？ 吃水果的， 老师啊， 主要是吃水果的。 哦， 铸呢就是那个 铸 牙 的 那 铸铸茶，对，它可以钻到一些就是木质部里面，所以呢，一般也是生长在这个就是。算是这个果实中，就是算比较核心 的 部分。 里头， 对对对对对， 就类似于咱们吃桃，桃的那核， 它可以往种子里面钻， 或者说咬一口苹果，然后发现里头有一虫子， 这不可怕。我们觉得咬一口苹果发现半个虫子是最可怕的， 遇到过， 发现一个不可怕， 好吧， 我就还好，我一般都把这个，哎呀，挺好，还补充蛋白质了啊，是吧？挺好，挺好，挺好。哎，说说这陶铸明啊，这个说句实话，我好像没怎么见过。 这个就是在有的时候我见到过的一种，就是说吃到过一半了，还有另外呢，就是吃完了以后。你看那个壶上面有洞的，然后你不管它，给它晾干了，自己就爬出来了，有这种， 其实这个名字可能陌生一点啊，但实际上我觉得见到它几率挺大的， 对， 尤其原来像吃桃子，而且这个桃子分，它比较喜欢软的，就是所谓水蜜桃那种，就比如咱们爱吃那硬的桃，它不怎么吃。就是软的那种，又软水又多的，他爱吃。 也是， 比如你看那个桃子外面有一个小眼儿， 对， 边上是棕色的，有时候你一捏还能 出水， 出点那个棕色的水啊，或者边上还挂点小粒粒啊，那个实际就是被他蛀过的。 哎， 那说明他牙口还不错呢。 也爱吃软的，应该说是。 对，主要呢就是，而且能够就是，比如说你打开靠近核的地方，会有好多这个粪便，这种排泄物啊，这基本还是比较好见。尤其像那个九宝大桃啊，一掰两半啊，一掰显形， 这肯定是它主要寄主，但是不限于， 对 杏啊，咱们有时候吃那个杏儿也会有，对吧？哎， 苹果、石榴、葡萄，这像这些都有。 可能你说现在我见的几率也不大，我怎么平常见不着了？ 因为都套 果， 也可能 都是套果套袋。 超市买的那个比较好的，光光溜溜的。现在看那个现代产物，但是比如你要去，比如像什么农家院啊， 对， 或者像什么咱们吃桃，像平谷有一些人家自留地里的那种啊，就有时候就能见到，还是有。 哎，他最后也是要画蝶的是吧？ 画 蛾 子 还是名蛾， 还是名蛾， 而且还非常好看。橘红色的，身上小黑点儿，我们管它叫一身豹纹。 对，豹纹蛾， 它比其他的还都要好看一点。 这不是个诗人。 其实还是因为蛾子没有太多被关注，但是可能一提到待会儿最后这一种。就普遍大家都很常见了，因为它的成虫特别常见。这个最后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菜粉蝶， 这是吃菜的，菜花的 花蝴蝶是最常见的一种 十字花科吧？ 对，最常见的一种 白菜啊。 嗯， 哎，要种家里要 白菜、萝卜、菜心儿， 油菜， 嗯， 就全是十字花科的嘛， 嗯， 就是他对这个十字花科的这些植物相当相当感兴趣，嗯， 这是一种，咱们刚才一直说蛾子啊， 嗯， 这终于说到蝶了， 对， 所以每一次我就反正我这一提到菜粉蝶，我老有一个，我老反映出那个。就是那个小品啊， 嗯， 主角与配角啊，就是什么的杜氏帽那个、 嗯、 是吧？ 嗯， 就是类似于那里面那台词儿是吧？我以为只有我这样的会叛变，你这浓眉大眼的也会叛变革命。 嗯、 我老反映出这个台词，就是咱们印象里多数都是蛾子， 对， 那肯定是坏的， 嗯 啊，吃东西干坏事都是他。 嗯， 实际这个蝶里头也有。 对， 这个菜粉蝶、 豆粉蝶，就包括这一类的，都是我们所谓农业上的这个 也是 危害的这种昆虫。 它也算害虫。 对，这锅不能都让蛾子背。 吃的东西是吧？ 对。 哦， 幺蛾子的范围越来越大了啊！ 是，其实这种虫子比较常见。 嗯， 最常见的其实最常见的就是你买油菜或者买这个小白菜或者买大白菜上面这种大青虫子。啊，主要就是菜粉蝶， 对， 嗯、 因为它个儿比那些种要大， 都要大， 对， 要大。 但是我倒是觉得还好，嗯，就是原来我小的时候， 嗯， 就是给家里人帮着洗菜呀、摘这摘那的，这是发现的几率是有的。 对， 现在你比如说去超市里头，直接你能打好袋的呀， 嗯、 或者说，基本上无公害的呀、 嗯， 已经清洗过的，发现这种的几率 很少了。 对， 嗯， 还是现代农业。一个呢，现在很多都是大棚种植，它本身就多了一层防护，不像咱们原来露天， 嗯， 对吧？二是会多少还是会使用一些除虫的这些，药剂啊，还是会有的， 嗯。从很早的时候啊，我们上语文课的时候，我们那个语文老师特别好，老爷子，给我们上课上的特实在啊，基本上课本的东西都不讲。 嗯， 就讲自己家里边那点事儿，我们讲好多生活经验的东西啊，其中就我们讲到去菜市场啊，别老是挑那个特新鲜、特水灵的那些菜，那都不好。跟你说，你们上面不知道喷了什么呢？你们就找那个什么呀，上面有那蛀虫的， 对， 一看有那虫窟窿的，哎，那说明打药打的少。我上小学的时候，那八几年，老师就这么跟我们说， 是有这说法。 哎，是啊，是啊。后来呢，我就跟着爸爸妈妈出去逛街的时候，爸爸妈妈都挑那好的菜。我说，那我们老师说呢，我们老师说你一定得找那有虫眼的， 对， 那种呢特别 健康、嗯， 环保，那个是没打过农药的。然后我们爸妈说，哎，得嘞，那人家当然还挑，该怎么挑怎么挑啊。 对， 现在也确实像我们说的这些，尤其是放大了图片，大家会觉得，哟，这小虫子还挺漂亮的，挺可爱的。当然那个米面虫我们可能见的越来越多了，但是菜里边这小虫看着越来越少了。 对，因为我们能够直接接触到菜地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了。 是，确实是。 而且这些菜其实说白了，摘完了以后到我们手里可能都已经过了几道手了。 嗯， 这都是所谓的净菜。 对， 都给摘过了。 哎，今天咱们这个小偷的队伍就聊到这儿了。 嗯， 好吧，因为时间也刚刚好。哎，咱们下一次介绍点什么呀？ 可以来点腿多的呗。 腿多的， 多一点的， 对呀，包括我说那个吃毛衣的， 对，可以 动的， 嗯， 对吧， 一鱼像这类都可以， 哦，嗯，然后我那樟脑球都驱谁呢？我也没见过呀， 都可以。这个吃衣服的应该不止一种啊，嗯，可以 充足的 了 解哈， 啊，对， 嗯， 没问题。 跳子、狮子呀， 哎呀，这个身上至今都有这种伤， 你呀，说完了浑身痒痒， 可以，没问题。 行，那下周二，还是下周二啊， 可以， 咱们再聊聊这些啊。 嗯，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非常谢谢郑阳，也谢谢罗浩，谢谢两位。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呢是开心茶馆，明天见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